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相信每个人都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小麻烦。每当与难题撞个满怀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心情呢？又是怎么做的呢？本期故事的主人公名叫侯宁，他遇到棘手的问题时都会特别兴奋，而且总是会想尽各种办法进行发明创造，让问题迎刃而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讲发明达人侯宁的故事。他是一位数学硕士，却从小对图书馆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毕业后，他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如愿进入了国家图书馆工作，从基层岗位到管理者，再到国图艺术中心的演出策划者，每一次的职位调整对于他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都需要重新学习探索。生活中他最爱做的事儿就是进行发明创造，10年的时间里，他的发明项目有近百种，这些发明涉及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既方便了自己，也造福了他人。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发明达人侯宁讲述他的别样人生。侯宁现在是在国家图书馆北京国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做具体的工作。 是的， 最开始的时候进入国家图书馆，可以说是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个工作很神秘，就是怎么去管理那么多的图书，我们去借书的时候或者看书的时候觉得特别浩瀚。当初你开始去的时候怎么去做这个具体的工作呢？ 国图的工作确实是它分类门类也比较多，然后也比较系统。等于我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尽管是在做外文期刊组，然后主要是做期刊的工作。我们那个科组呢是一个全流程科总，也就是说涉及整个图书馆的采编阅藏全流程的业务工作。 嗯， 所有的书和刊每次来了以后就从采访，我们的采访跟您的采访可能有点区别，我们采访主要是指采购。之所以叫采访，是因为我们在选书的时候需要进行访，就除了要进行一些案头的工作以外，同时还要做一些就是幕后的一些做一些访查的工作。所以说我们的采购图书叫采访。 采访、 对， 先得访一访。 对对，访一访，访一访以后然后再进行决定采什么。 对， 然后采完了以后呢就是进行编目，对书籍进行编目，也就是说读者在看到图书的时候把它变成哪一类的信息、哪一类的图书，然后在哪个价位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然后在阅览呢就是我们读者接触的那一块了，就是借书啊阅览啊等等，是这样的。 然后阅览之后呢，我们的书，因为国家图书馆相对于其他的图书馆的一个就是区别，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是国家总书库， 嗯， 对书要最后进行存藏， 哦， 然后这是就这样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个里边它是一个很完整的过程。 对， 就像说某一类图书，可能我们要去采购的时候，它可能不只是一家出版社有，或者说不只是一个作者有这方面的这个论著， 对， 或者说是这个一些相关内容的吧，都得了解清楚哪个是最有价值最好的，我们才去选择。 对，尤其是我在的外文期刊组是特别是需要这样的， 嗯， 因为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政策是中文求全外文求精， 哦， 所有的中文图书每一个出版社原则上应该向图书馆，只要正式具有 ISBN 或 ISSN 号的书可刊，都要对图书馆进行缴存。然后但是外文图书呢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精筛， 嗯， 选择一部分就是精品图书，然后作为国家图书馆进行保存。 哎，那你那个时候是外文组，那你是学外语专业的，所以才到了这个外文组吗？ 哦，不是，我是学数学的。 学数学专业 啊？ 数学是哪个学校学数学？ 北师大。 北师大的数学系。 数学系 啊， 概率论专业 是研究生 啊，研究生。 我天哪，那你学了数学系以后，怎么就进入了国家图书馆？是被分配过去的，还是 考进去的？也挺难考的， 是你自己去主动考试考到国家图书馆去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都已经是双向选择嘛。 啊，是啊， 就是啊， 我知道你们北师大是有图书馆情报学系的， 嗯， 你又不是那个图书馆情报学系，然后你是数学系人，然后你又对国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去参加考试，那个考试应该不太容易吧？ 对，因为我是从小我父亲就是在地方图书馆工作， 哦， 然后我呢本身有一定的图书馆情节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家也藏书，也有很多很多的书籍， 哦， 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就是对于这一个工作还是很感兴趣，也很向往，嗯，所以在这个毕业的时候也就是选择到国图来工作。进的时候呢就是大小经过了五轮考试 、 对对对， 好几万人考吧。 对，每年差不多都得一两万人。 嗯，挺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啊，这是你主动的一种选择，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就去考了。那干嘛想当初报志愿学专业的时候不报那个图书馆系呢？ 哦，那个上学的时候学的还是学一些基础学科嘛。 啊，数学啊， 嗯， 概率啊，这个对于我们那些学文科专业的人来讲，嗯，简直就像天书一样。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关于概率的作业基本上都是抄的。学这个专业可能也很不容易，哎，但是应该说这种专业的基础其实在工作当中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应用得上？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数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刚进北师大的时候，我们那个研究生的导师，就是他是一位中科院院士，然后导师组的组长，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你们学了数学以后，也许当你有一天工作的时候用不到这么高深的数学的知识， 哎， 但是当你学了数学以后，你会有一个感觉，我数学都学会了，还有不会的东西吗？ 教授也是高人啊，这个非常的幽默。 对， 其实学这个数学的过程就是一个培养自己逻辑思维的一个过程，他有的时候表现你是看着在解一个数学的题目，但实际上通过解这个题目的过程当中，培养了我们头脑的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这个就是大家都可以在工作当中用到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和技能。 是这样， 也可以说你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也为你进入这个工作岗位呢，也奠定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基础吧。那就是说进去以后，那个在这个工作当中，其实你是在每一个岗位基本上都待过。 嗯，是这样。基础的那个业务岗基本都待过。 是吧？在国图可以说是一直就工作到现在。 对， 嗯，那现在的身份呢是艺术中心副主任，北京国图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那是又在这个艺术领域，就是关于艺术方面的这些内容，国图的这个里边它相关的工作现在都由你来负责了吗？ 具体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吧。 哦，范围非常宽泛，是不是？国图的这个资料是包罗万象。 对， 嗯， 是这样的， 哪个 国图就是等于一个浩瀚的这个知识的海洋，可以这么讲，包罗万象。艺术呢，也是其中的一个领域。 嗯， 因为历来就是，我想就是中国本来就有传统，就是说从通过这个舞台艺术或者是文艺的这种形式进行知识的传播。 嗯， 特别近十年来的时间嘛，图书馆越来越重视这种立体阅读， 哎， 就是不再是原来的纸质的图书、 嗯， 期刊。 电子图书，不再单纯的是这样的，更多的扩展了展览，包括我们像现在的我们艺术中心所体现的这种舞台艺术，然后 音像什么的， 对对对，音像通过舞台艺术来展示和传播文化。 哦 啊， 你们还有舞台艺术？ 对， 那就是说在国图的这个艺术中心会去组织一些演出？ 会。 哦， 对，我们每年200多场、 啊、这也是你现在的日常工作？ 对，是现在日常工作 啊。那你可以说有点这个艺术文化总监，这个所有的创作啊，从创作到表演到演员，是不是都会去接触？ 应该更多的是组织和策划吧。 组织和策划，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形式，就组织一些，组织和策划，就根据国图的一些，就是对于文化传播呀，或者是对于这个知识的普及、艺术的普及这样一个中心思想、工作的中心思想，然后我们会策划一些相应的演出、相应的就是公益讲座等等一些活动吧。 从开始进入国图到现在，这个工作的时间大概跨度是多少年？ 10年 的时间啊，我们用了将近10分钟的时间啊，聊了这个侯宁他在国图的整个工作的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啊。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说到的重点呢，还不是他这个工作的这个内容，而是他在工作之外的另外的一个，应该算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吧，是什么呢？我一说出来可能大家也会感到有一些惊讶啊，他喜欢搞发明这东西哈，这个我觉得可能从根上来讲是不是和你过去学数学什么的也是相关的。 是有一定的关联。更主要也还是说就来自于家庭的影响。 好、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影响。你最初搞这个小发明的时候，我看了啊，就是相关的一些介绍，也就是为了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问题。 是的。 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促使你打算要自己动手要发明一个东西？ 起源应该是来自03年非典的时候。 嗯， 因为03年非典的时候呢，正好我们学校当时也受到就是波及嘛，校园里可能也有一个疑似的这个情况。 就你当时还在学校呢。 对，然后我当时呢，然后我们就等于放假回家了，就到都要回家。回家了以后，因为就是为了关注学校什么时候复课，所以也就经常关注这个非典的疫情的情况。但是因为当时经常看到这个医护人员感染了以后，就是感觉特别痛心，真的是很痛心。当时呢，就是口罩层、8层、16层、32层，不停的在变化，但是 越来越厚。 对，但是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当时就想说，这个医护人员这么辛苦，但是又这么危险，在这个行业，就是有没有想能不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就想了一些，就比如说我要戴个摩托帽，是不是就把这个就解决了呢？它不进行直接传播呢？当然就是也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但是后期呢，也就是做了一些什么，比如说解决它怎么呼吸啊，那摩托帽它呼吸不了，就解决呼吸啊等等，就是一些用一些什么活塞啊、什么换气阀啊什么之类这些，然后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设计。然后当时我们这个设计呢，也发到了非典防控指挥部。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想说，我们只要能提供一点点的思路， 说献计献策， 对对对，献计献策，就只是哪怕能提供一点点的思路，提供一点点的帮助，有微乎其微的这个作用，我们就觉得尽了自己一份力量。然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一个老师接到了以后，也就很热情的给我们回馈，就觉得很好。然后后来呢，就等到非典结束的时候呢，就是有那肯定生产很专业的就是医护人员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思路好像跟我很像。也就从那以后算是开始发明之路吧，这个谈不上发明，就是一些创新或者革新吧， 一直在做。 对， 就是你就是说下班回家之后哈，你除了比如说家庭里边的一些家务事以外，处理完了以后，然后就坐那儿想着发明的事儿，是这样的吗？ 就是还是说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实际的困难，或者是一些实际的问题。当时我第一次开始申请专利呢，也是我在参加工作以后。2007年参加工作以后呢，因为我就在就是各个岗位轮岗的时候，其中有一段时间在月兰岗呢，我们当时做的工作就是把书库里的书拿出来，然后交给读者。但是书库里的书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是海量图书，每年我们新进馆的图书是100余万册。然后那书库里的书呢，就是以千万册计。所以在这种时候拿出来的书，很多书可能 能是很多年都没用过，那拿出来的时候灰就特别特别的大， 灰尘 螨虫。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虽然我们每年也要进行一些很多的这种清理的工作，但是实际上轮到每一本书的时候，上面还是有很多这些东西。 没错。 所以当时呢，我就这个设计了一个书库专用的这个吸尘器吸头，就说这个东西解决这个，因为这样的话，长期书库的人员在里头工作的时候，也要面临这个螨虫啊或者灰尘的这种侵扰，所以就想，我就觉得这个工作人员真的是很不容易， 就把它能够通过这个装置给它吸干净了。 对，就是希望是这样的，所以也就开始申请专利， 后来 第一批专利 申请专利了。 对， 有没有投入生产？后来 没有，这个就是说我就是做了一个模型，因为这个就是从一个思路到成最后成品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 但是专利后来 也申请下来， 你是第一个专利也申请下来， 对，是第一批专利吧？ 第一批。哎，这是真的是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这个问题， 对， 然后就想办法解决，所以就有了东西出来。我看了啊，到目前为止，你这个发明是很多了啊。你有没有统计过到现在为止，有多少项发明？ 有专利的是应该30多项吧。 有专利的就30多项。 啊， 那换言之，还有没有申请专利的？ 对， 是吧？还有一些就是自己可能试一试的这种。我估计应该能够加一块得上百吧。 差不多吧。 不到上百也近百。 对，就是。对，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就是发明笔记，就算发明笔记吧。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每天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大家经常会讨论，因为这是一个习惯。 全家人一起。 对，因为我们家。我父母加我和我爱人，我们四个人都是中国发明协会的会员。 是啊。 对，然后每个人都有专利，所以在有一起的时候，大家会很形成一种习惯，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就基本上一些日常的小问题啊，这样的问题都觉得就是有困难，那么就是需要革新、需要改变的地方。 哎， 那碰到了这些地方呢，我们也有一个理念，因为在长期搞这个时候，总是有一种想法，就是觉得这些困难都是可解决的，就是一定是可解决的， 对， 只是方法在哪我们需要找。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做一些的这个大家比如讨论一些啊，这个应该怎么去革新啊，怎么去改变啊，或什么这样的一个。 没错。您想啊，这一家子人四个发明家坐一块儿，那一聊天那得是什么感觉。但是其实对于你们来说，这就是日常生活。 对，就是 并没有特意的去说，我琢磨啊，我们现在开个会，我们搞发明啊。 对， 没有。 对，我们就是只是说，哎，最近我发现了一个什么事儿，我觉得这东西不太舒服或者不方便用的话，有没有可能说，我希望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那在这个目标当中，我们就可以讨论怎么从这儿到这儿这样一个过程。 是，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跟生活当中特别贴近啊，包括你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还有一些发明啊，咱们从这个发明的这个项目上，其实咱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关注点在什么地方啊。你看这里边有家庭中水自动回用装置、深井智能救生器、个人吸烟过滤器、双头电动牙刷、方便装卸的被罩、自动调高的麦克风、足底保健喷头、汽车充气保险杠、红外线测高自动显示限高器、新型省力菜刀、内热式节能水壶。你看有好多都是就家庭生活当中你要做家务的时候要用到的东西，是吧？什么水壶啊、菜刀啊，是吧？还有一些是就是因为有某些原因促使你产生了一种发明的这种愿望啊。你比如我觉得啊，那个人吸烟过滤器，你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特别怕吸二手烟或者讨厌这个吸烟的这种习惯，所以你才有这个想法？ 对，对，是这样的。 这是、你们家里有人抽烟吗？ 我们家没人抽烟。 你们家没人。 正因为我们家没人抽烟，有时候有人来抽烟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敏感。 对， 嗯， 不抽烟的人对那个烟的那个味儿是特别敏感的。 对，因为我的生活空间和我的工作空间 都是 严格禁烟的， 对，都是没有烟。 对， 我早年我抽烟。 嗯， 然后我抽烟的时候，有人抱怨这个烟味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小题大做。这点烟这香味呢，我还觉得是。但是后来我戒烟了，我长时间的不吸烟以后，我在闻到我的朋友同事他在吸烟的时候那个味道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怎么那么难闻。那肯定那就是我以前我抽烟的时候人家也是这种感受，所以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会觉得就能够理解了。所以你就发明这么一个叫过滤器啊。 嗯， 那是就是不吸烟的人自己用的还是给那个吸烟的人用的？ 给西安的人用的、 哦、 就大概这个是在就是现在因为已经比较普遍了，就是这种空气过滤器啊、 嗯、 或者什么之类已经很普遍了，这、 嗯 就是应该前些年的时候就不是太普遍，或者是好像大家这个包括这个 PM2.5 之前比较就不太关注这个事儿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比如说通过几层过滤层然后放在就是比如西安的、 嗯、 假如说因为家里毕竟比如说来人或者是在一个办公区域来人，大部分的人坐的区域是比较固定的，一般比如说聊天的时候你西安的时候不可能说我一来回走来走去，大部分是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区域， 坐在那儿， 对对对，大概就是在那个区域设置这样一个东西、 哦、 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就是空气强收强排，就相当于是这样一个 类似于空气清新器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对， 放在它附近， 对对对对、 哎、您要抽烟大哥不好意思您坐这儿 对对对， 嗯， 主要是过滤、 嗯、 这些东西就是说从思路到一个实物真的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嗯、 其中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几个，就比如说家庭中水回应装置，这个我是有做了实物也进行了试用，试用了大概十个月，对，在自己家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它的这个每天的节水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进行了改进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最后我们觉得用的很好的时候、 嗯、 真的是就改了几版，因为第一版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希望通过浮球阀对它进行调整，就是说控制它的进水出水啊、 哦、对对对 之类的，但是发现这个东西的敏感程度达不到就是我们理想的那样，因为它这个浮球阀只能控制它进水、 嗯、 但是它控制不了当我这个水如果我的中水不够的时候我需要用新水的时候、 嗯、 补充的时候怎么补充、 哎、 这个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又换了光电感应器、 哦、 用光电感应器呢同时它就可以进行这些相应的控制、 嗯、 对，然后又控制了之后呢，控制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最开始我们做的水箱是平底的、 嗯、 做了平底的水箱呢以后那么我们出水的口是在就是接近于水箱的底部，但是实质上是水箱最底部的水有一部分是很难进行流通的、对 对 对，很难进行流通的，但是因为家庭自动过滤的这些中水必定你的手段是比较单一和简单的，也只是一种简单，如果特别复杂那就又成了另外一个机器了， 成了一个大的机器， 对，一个大型的机器了、嗯、那么这种简单的只是一种家庭式的这种、 嗯、 就是所谓的节约水的一种小小窍门的话， 活性炭 对 之类的，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它过滤的很简单，很简单的话、 嗯、 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 它 就会腐臭， 对对， 那么回头我们要清理水箱的水可能比节约的这个水还要多，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又对水箱进行了调整、 哦、 那么水箱呢可能就又变成了一个斗形的，那水从最下头出，这样的话就是所谓流水不腐嘛、 嗯、 这样的话它的水总永远是流动的，只要在短期内进行循环那么它这个水就不会坏、 嗯、 所以即使这样一个非常就是说起来很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就是说从这个一个理念到一个实物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一个过程， 没错、啊、我们个人搞发明它你背后没有这个强大的生产厂家或者是更多的一些这个财力方面的一些支持，所以他能把思路搞出来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我觉得我特别感兴趣你那个方便拆卸被罩是一个怎么样的设计，我现在最头疼的事就是每次我夫人到这个一定的程度了说哎你把那被罩换一下我就开始头疼，你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 现在大概其中有一个思路，被罩整个放下来以后铺好了，然后一圈的应该是拉链吧，然后直接就翻到翻过来 就是你设计的是一个带一圈拉链的被罩 大概吧，我有点忘了这个中稿是什么样的了，就是其中肯定一个过程稿肯定是有这一个思路、 哎、另外像什么省力菜刀啊这些东西肯定如果是真的是走到了各家各户的厨房里边那肯定是会对家庭生活这些家务是有帮助的、嗯、 他那个菜刀是这样，我们那个东北人都爱吃酸菜、 哦、 吃酸菜的时候每年切酸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对， 然后因为这个切的有一次我妈切完了以后这个手就起泡了，对对对，然后但是呢就是因为手就总是不自觉的往前移希望这个力往前那个什么、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我做了一个食物，就是后来搞了一个菜刀试了一下、 嗯、 把这个刀把往前移、 哦、 往前移了以后呢，然后他这个在切这个酸菜，就是长时间切这个酸菜的时候，他就是比较省力一些、 嗯。哎，其实有的时候一谈到说发明创造， 嗯， 大家就会觉得哎呦好高深，特别的难。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设计可能很简单，只不过就是以前大家都没想到。 对，发明创造就是当时这个乔布斯说他的发明的时候也就说过、 嗯、 他只是把用在别的领域的东西巧妙的用在了他的手机上、 哎、 就是这样的。我们家有一个理念就觉得这个发明创造就更像是汉字的笔画、 哦、 就是它经过不同的这个组合以后就形成了新的汉字，那么我们也是将各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一些巧妙的组合、 嗯、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针对一个特定问题的一个解决的思路， 没错、嗯、其实这就是一个指导思想， 对， 有了这个方法的指导、 嗯、 很多的事情呢它就顺理成章的就出来了， 对， 因为毕竟你是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本职工作之余